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和男朋友之间每天都会上演一个非常有趣的戏码，就是每天到中午的时候，我就会问中午吃啥呀，他说你想吃啥，我说我不知道你定吧，然后他就比如他会说那咱俩吃饺子吧，我说我不想吃，我想吃香锅，他就说行，那咱俩吃香锅。就是虽然每一天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，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我这儿。他可以包容我的一些小任性，也会尽量的去满足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幸福的。 说爱你的理由其实说不明白，只要想着你我就会愉快，情话说太多会对你太过依赖，我的幸福任凭你来主宰，和你的未来是好还是坏，我会一直爱现在幸福的可爱，遇见你是最美的意外。 Oh baby， 未来不管多艰难，我会永远陪在你的身旁，让我的脸庞靠在你的肩膀，几点温暖。Oh baby， 未来有你我才心安，拥有你送给我 其实说不明白，只要想着你我就会愉快，情话说太多会对你太过依赖，我的幸福任凭你来主宰，和你的未来是好还是坏，我会一直爱你不离开，我们的现在幸福的可爱，遇见你是最

身体很

FM 九十八点二。 接 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？音乐果实声音，每周末晚上九点 ，FM 九八二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恋人已不在。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，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夏天结束的瞬间，怀念你年轻身影，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，如今讲给谁人听？

子冷，幽静芳香淡，绿叶如茧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浅浅，深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如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。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之甜，也能让生命再蔓延。晴朗的，轻盈的生命啊，如呼吸无声滋润着我心田，在单纯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面向 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3点，凤凰，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清婉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你好982，我昨天去666摇滚店买碟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人过来给我们推荐肿瘤男孩的新碟。最开始店里的客人都特别的疑惑，然后也觉得特别好笑，最后问了店主才知道他就是肿瘤男孩的主唱。在店里的三个客人后来都买了他们的新碟，我和朋友一起请他帮我们签名，还让他们帮我们画了一颗小的桃心。主唱人特别可爱，告诉我们说明天就要去德国和法国巡演了，今天专门把周边拿过来给这边的老板代卖。我希望他们这次巡演能非常的顺利，也祝他们乐队以后可以越来越好。 倒下去再站起，孤独着不放弃，擦干泪再继续，痛苦着有意义，狂风中有真理，暴雨中有你的，放开手有天地，天地间有自己。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，用微笑去面对暴风雨，不怕挫折打击，何惧痛苦磨砺，都是生命。

索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住的江河，江河 守护。 生命中最善良的时光，就像是水一样明亮。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，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，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方向不倔强。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方向不倔强。对我说善良的时光，就像是水一样明亮。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，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，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，倔强。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方向不倔强。 In other words.

再去生回。黑色加点黑色，回忆不想归。我闭着这眼 是如此。 北京时间16年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4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， 你好982，我今天要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就是不久前北京突然下了一场雨，那天特别的冷，碰巧我又是很晚才坐公交车回家的，然后可能是因为我要下的那一站路比较宽吧，所以一般经过那站的公交车都是离站台很远就停车了，但是那天我坐的那趟车的师傅却稳稳地直接给我送到了站台上，当时就感觉超级暖心，以后再也不说他平地开车像漂移了。我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个暖心的司机师傅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好人有好报吧。 那天晚上望着海洋，想了很久才想清楚，是我不安，是我无法摆脱寂寞，放下自己，忘了失去，我不再是你的唯一，一片寂静，只剩下海潮的声音，明明不在，我学会忍耐，一个人 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，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

出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，成为陆地，成为肢体。爱你锋利的伤痕，爱你成熟的天真，多谢你如 青春，多少人曾爱

算过去，或许我如今松懈，无所谓让痛重叠。 这样， 我需要爱，是你应该给我的。

像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是像世间蛇鬼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 在天气这么冷的夜晚想起我吧，在你感到变老的那一年，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，最后只留我还在你身边。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想你我初次见面，对我说吧，即使誓言明天就会变，抱紧我吧，在天气这么冷的夜晚想起我吧，在你感到变老的那一年，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